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龙月山矿泉水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内阁总理朴槿惠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些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龙月山矿泉水厂的干部和职工适应新世纪要求，圆满改建了工厂，还遵照金正日同志的遗训，保持为人民献身服务的精神，有计划地增加生产，来给平壤市民供应优质矿泉水，并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功勋。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观看金正日同志现场指导标志碑之后，参观了新建的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金日成同志曾经说过，龙月山矿泉水很好喝，金正日同志遵照他的教导给建立了龙月山矿泉水厂。金正日同志受到矿泉水厂完工的报告后，亲自把工厂命名为龙月山矿泉水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金正日同志在2011年1月20号凌晨不顾数九寒天来到龙月山矿泉水厂，亲自尝一尝厂里生产的矿泉水味道，表示了十分满意。在金正日同志的恩情下，可以给首都市民一年四季都供应那被誉为长寿矿泉水的龙月山矿泉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金正日同志始终关心给人民供应味美质优的矿泉水，在工厂留下了不灭的领导足迹，厂里的干部和职工都要时刻不忘他的辛劳和献身精神，做出很高的生产成绩，来永远弘扬他的爱民思想。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查看联合控制室容器生产工序、原水泵房、矿泉水生产工序、产品存储库等各处，具体地了解了生产情况和矿泉水卫生安全性。他说，根据工厂生产饮用水的特点，做到把所有生产现场与外部彻底隔绝，新建卫生消毒室，安装空气调节和净化设备，来完全实现了无菌化和无尘化。还圆满构筑联合生产系统，来保证科学地进行生产指挥、产品管理和作业现场卫生管理。他说，补充矿泉水生产工序的设备，新建能力很大的现代化容器生产工序，从而实现供容器、洗涤、注水、检验、发货等各道生产工序的自动化、流水线化和无人化，有装载各种容器的矿泉水不断生产出来，真令人满意。他说，厂里周密地建立多阶段的水过滤和消毒工序，为龙月山矿泉水厂矿泉水的卫生安全提供了可靠保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龙月山矿泉水厂的任务和作用非常重要，并为工厂提出了一系列任务，比如保障生产高度正常化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及时装运已生产的矿泉水的问题，扎实地进行旨在实现玻璃瓶容器颜色和形态标准化和多样化的工作等等，还为其实现给采取了充满恩情的措施。他说，我国各地都有很多水质优良的天然矿泉水，并指示各道市和郡也要建立矿泉水生产工厂，让人民享受其好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满意地看着龙月山矿泉水厂犹如一幅画的全景，说，工厂有整齐的区内公路修筑，各种树木和花灌木围住，非常美丽，生产环境最好，并十分高兴地说，只看雅致而又整洁的厂房、文化后勤设施和生产工序，就可以知道是一家切实保障卫生安全的工厂。他说，由于龙月山矿泉水厂的圆满改建，就可以向首都市民供应更多的矿泉水，厂里在很高水平上实现生产正常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样才能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增进人民福利、全部投入社会一切财富的优越性。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龙月山矿泉水厂的干部和职工都会时刻铭记着党要给人民大量供应味美质优的矿泉水的意图，尽到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并同他们合影留念。